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媒体所分析的美国的贸易政策将成为今年下半年美国对外经济中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然后呢，我们还要关注在欧洲的两大旅游热门目的地，一个是英国伦敦，另外一个是意大利著名的多洛米蒂山在今年夏天的旅游热潮。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海洋鱼类的捕捞，一方面是过度捕捞，但另一方面呢，又被大量浪费，这正是目前人类消费海洋鱼类产品的现实状况。我们打捞起来的鱼有多少被人类真的吃进了肚子里，又有多少被白白扔掉了？好了，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一起来关注美国变化频频的贸易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今年的七月份就警告说，美国政府采取的加征关税和其他限制进口措施的贸易政策将会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构成风险。IMF 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引来自贸伙伴的一系列的报复措施，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并抑制国内外投资，同时可能会中断全球和区域供应链，对一系列国家和美国自身的跨国企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IMF 总裁拉加德表示说，在互相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贸易战中是没有赢家的。而美国国内媒体在分析美国对外关系的时候，也将美国的贸易政策列为今年下半年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好，我们来听在纽约的财经评论员陈一佳的报道。 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来说，美国的政策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进入下半年，美国政策上的风险分成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最核心的就是贸易政策。进入下半年，美国和欧洲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中美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的未来还存在很大的变数。这不光会牵动美国的出口和跨国企业的业绩，同时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 If Trump does become frustrated with the European response to his demands and don't adequately rebalance trade the way he wants, and I think tha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do, and then he goes ahead with the auto tariffs, that could really involve then the whole world in very disruptive conditions. 说到今年下半年美国对内政策存在的风险，首当其冲就是今年年底的中期大选。预测网站 Predicted 认为，民主党有60%的机会在中期大选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 The midterm elections this November are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midterm elections in many decades, because there looks like a pretty strong chance that the Democrats could recapture control of the House.At the very least, Trump's powers would be curtailed, if not the prospect of impeachment. You know, and that could lead to a lot of indecisiveness and instability in the financial.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美国国内的政策呢，就是货币政策。不但呢加息的速度会影响到借贷成本、美元等重要指标的走势，同时呢美联储缩减负债表的步伐也会影响整个资本市场。有专家表示，可能会看到跟随海外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出现下降。路透社陈一佳，纽约报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意大利，一起走进意大利著名的多洛米蒂山。 多洛米蒂山位于意大利东北部，是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自然生态保护区。2009年，这里成为了联合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之一。多洛米蒂山是阿尔卑斯山系的组成部分，3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18座。这里有着丰富的自然山景，包括了峰丛、峰针、岩墙、冰川、喀斯特地貌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洛米蒂山区风景如画，空气纯净，大山中还环抱了很多魅力无穷的小村庄，一年四季都可以展开各种活动。因此呢，这里也是意大利国际旅游中心的目的地，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这儿的一些音乐节、各种文化节庆活动非常的受欢迎，也成为了全球很多著名影片的取景地。每逢夏季呢，也是这儿的游客高峰期，游人们最喜欢开着机动车走进山里，可以领略各种的山区美景，还不用费远足之力。不过车子越来越多，交通拥堵成了大问题，常常是盘山路上看到堵车的现象呢，望不到边，也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最近意大利的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在这儿实行8月份的机动车限行政策，不过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好，来听报道。 塞拉山口是多洛米蒂山的主要进山口，当地政府宣布从今年7月23号开始，在塞拉山口对游客机动车实施限行措施，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只有持通行证的游客机动车可以通行。这项措施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Quindi qua c'è scritto il tempo d'entrata, il tempo d'entrata sì e la targa del veicolo, perché questo è per i controlli, se la polizia vi ferma mostrate questo poi potete passare。 游客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提前申请通行证，也可以在塞拉山口盘山公路的上行起始点现场申请。限行期间，全天发放通行证总数在2165张。 Un certo numero di macchine allora non possono più salire, devono aspettare alla prossima ora。 2017年夏季，塞拉山口也曾试验性的推行周三机动车禁行日，只允许非机动车进入。今年景区第一次尝试周一至周五限制交通，不过限行措施也引发了争议。附近旅游业经营者认为，这种临时设置限行区的方式操之过急，缺乏统筹规划，难以成功应对8月中旬的游客高峰。限行措施实施期间，整个山区范围的机动车通行量仍然没有明显减少。记者在驱车前往山口的路上，还是遇到了交通拥堵的状况。此次多洛米蒂山塞拉山口的限行措施主要针对驾驶传统动力机动车前来的游客，电动汽车、公共汽车、救护车以及景区内居住或工作的人员不受限。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另一个旅游热门目的地，这就是英国伦敦。近几周，伦敦人被罕见的高温吓倒了。以往进入八月，对伦敦来说已是夏天的尾声。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呢，一般是13到22度左右。然而今年呢，却连续数天高达30度。英国伦敦的地铁有些呢就没有装冷气，结果导致车厢内的温度逼近40摄氏度。有乘客就表示了不满，说每天呢要付6.8英镑的车票钱，还得忍受这样的高温。伦敦交通局对此回应说，空调列车一定会换，但可能会等到2030年。不过好在酷暑天气呢就那么几天，忍一忍就过去了。2018年的夏天和伦敦天气一样热的是中国游客对于伦敦的旅游热情。2018年，中国游客赴伦敦旅游的人数呢再次突破历史的新纪录。好，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英国伦敦在2018年经历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夏天，那就是创纪录的高温天气。连续数天，伦敦的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天气虽热，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当地的旅游业。这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来自中国的游客。 I think it's down to a number of factors, growth of new airline routes coming in, and also London and partners Visit London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Visit Britain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come to London and explore the rest of the UK. 据官方统计，中国游客最热衷的伦敦观光路线中都包括了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眼和大英博物馆。 10% of the museum's overall visitors, and we have around 6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identify as being Chinese. We obviously have audio guides in Mandarin. Mandarin is the fifth most popular language, in terms of our audio guide, so we know that obviously visitors are coming and using those to experience the collection. 另一条主流观光路线以圣保罗大教堂、塔桥和伦敦塔为中心。几个世纪以来，皇家禁卫军仪仗卫士一直守护着这座塔，他们认为炎热的天气给伦敦带来了更多晴天，进而吸引了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国际游客。 We have had some big crowds. We've had the unexpected weather. It's sunlight like we've never seen before. But it's all added to the occasion. People have had a great time there. Been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And we get over 3 million per year, and a great percentage of those are international. 长期以来，伦敦的著名景点一直受到中国游客的青睐。而借力新媒体传播后，更多中国年轻人开始挖掘这座城市的新去处。 So you might have one visitor that has maybe been already to the centre of London but wants to explore Shoreditch. You know, they want to go to some of the edgy bars, the restaurants. There is an appetite for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lot of what we do with our own social media channels in China, Weibo and WeChat, I think does play a role.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8年的一月，瑞士政府下令呢，禁止把活蹦乱跳的龙虾直接扔进沸水里，这样一种常见的烹饪手法，要求在烹煮龙虾前必须让它们失去意识。瑞士方面表示，一些科学家和动物保护人士认为，龙虾和其他一些甲壳动物有着丰富的神经系统，直接水煮会使它们承受巨大的痛苦。另外呢，今后像龙虾等海洋甲壳类动物不能放在冰水中运输，必须始终使它们处于自然环境当中。记得当时瑞士这项禁令出台之后呢，在中国的网友中还曾经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人们开始纷纷检讨起自己烹煮龙虾呀、螃蟹呀这类甲壳类动物的一些方法了。加拿大是一个盛产龙虾的国家，当地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也很强烈，所以说加拿大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禁令，但是一些加拿大人在烹煮龙虾的时候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中国人吃龙虾讲究生汤，如果是整只蒸煮，肯定也是在下锅前一秒还鲜龙活跳的最好。加拿大人其实也一样，在盛产龙虾的加东沿海，活煮龙虾甚至是招来游客的节目之一。 And here we go. So it's head first, drop the claws in, take your hand off the cross claws, and down, and immediately submerge and put the lid on. So he is. 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反正龙虾、螃蟹这类甲壳纲动物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但是在瑞士三月份开始禁止活煮龙虾以后，许多加拿大人也有点忐忑了。龙虾真的不会痛吗？不久以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档加东广播节目曾经介绍这项法律，并邀请听众发表意见。一位听众说，他父亲打鱼60年，他们家有一段时间曾经卖熟龙虾，那个时候他一次要煮400到500磅，如果龙虾会痛的话，他应该听到尖叫声才对。但是另外一位也是出身渔民家庭的听众却说，他理解干这一行的人不喜欢听这些，但是作为一个捕龙虾超过30年的人，他知道龙虾是会痛的，也许他们感到疼痛的程度和你我不同，但是他们和所有生命一样有感觉。专家们的意见也不统一。 The idea lobster might feel pain is based on some interesting recent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lobsters have some complex behavior. 哈利法克斯是达尔豪斯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艾达莫说，最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显示， 龙虾的行为方式远比我们过去了解的要复杂，它也有相当强的学习能力。龙虾有痛感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的。艾达莫属于不太相信龙虾有痛感的那一派。 Their brains are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ours, and they're also very, very small. We do know. 理由是龙虾的大脑非常小，里面没有负责感知疼痛的区域。但是北爱尔兰皇后大学的埃尔伍德教授认为这种理论站不住脚。他曾经在甲壳纲动物身上做过许多试验，例如给螃蟹准备两个洞穴，其中一个进去以后会被电击，螃蟹总是选择没通电的那一个。他还在明虾身上用稀释酸溶液做过类似的试验。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所有的反应都显示它们有痛感。他说，各种动物的神经系统区别很大，但是可以有一样的功能。你不能因为龙虾的大脑长得不一样，就认为它感觉不到痛。龙虾不会发出声音，埃尔伍德等人的试验只能证明他们会避开引起疼痛的刺激物，而不能100%肯定他们有痛感。但是多伦多律师比斯古尔德认为，这个试验结果以及其他科学家对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已经足以促使我们谨慎从事。加拿大和许多国家相比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食物上有众多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不会引起动物额外痛苦的方式呢？比斯古尔德的专长领域是动物法，他在开业的同时也在多伦多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回忆说，他25年前刚刚开业的时候，支持他的人寥寥无几，但是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瑞士禁止活煮龙虾的法律显示，人们对如何看待动物的痛苦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艾达莫并不支持瑞士的新法律，但是他承认，他在用蟋蟀做试验的时候，会先给他们实施冰冻麻醉，因为他希望让他的学生们学到对生命的尊重，尽管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生命。按照瑞士自3月以来实施的法律，龙虾在被放进沸水以前必须被击晕。另外，新法还规定运输活龙虾不能使用冰水或者冰块，运输条件必须类似于它们的生长环境。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前面的报道说的是关于烹饪龙虾的伦理道德。瑞士政府今年发布禁令，禁止呢活煮龙虾，因为科学研究证实，像龙虾这类的海洋甲壳类动物有着丰富的神经系统，直接活煮或是放在冰水中运输呢，会使它们感到极度痛苦。说起全世界的海洋渔业，始终有一个词与它紧密相连，这就是过度的捕捞。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发布的数字显示呢，现在全球的鱼类产量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但遗憾的是，有很多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利用吃进肚子里，而是被白白浪费了，许多物种都出现了过度捕捞的现象。数字显示，全世界约1/3的鱼没有吃进人们肚子里，要么被扔了，要么在吃之前就腐烂了。好，我们来听下面来自联合国的报道。 针对鱼类资源是否面临枯竭的问题，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及资源司司长贝瑞吉首先给出了令人放心的答案，至少在目前，人类还没有落到把世界上的鱼都抓完的地步。事实上，过去25年间，全球的鱼类和水产捕捞量始终保持得相当平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鱼类种群数量都很健康。 Since 1974,从1974年开始，粮农组织每年都对全球的500种鱼类种群进行监测，了解哪些种群可能面临过度捕捞，哪些种群持续遭到过度捕捞，哪些种群的过度捕捞状况有所缓解，数量有所恢复，并就此对全球的总体情况作出评估。根据粮农组织估算，目前全球有1/3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捞。令人担心的是，在70年代监测刚刚开始时，遭到过度捕捞的种群只有大约10%。 也就是说，在从70年代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丧失了全球 20% 的鱼类种群。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遭到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进行重建，才能确保未来的供应充足。 贝瑞吉表示，过度捕捞状况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鱼类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The worst spots, 过度捕捞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地中海和黑海，这两个地区都有超过 60% 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捞，形势非常严峻。在南美洲大陆的最南端，临近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侧，过度捕捞现象也很严重，受到影响的鱼类种群接近 60%。就种类而言，金枪鱼所面临的风险最大，全球有超过 40% 的金枪鱼遭到过度捕捞。金枪鱼的流动性很强，分布广泛，追踪和管理的难度都很大，但金枪鱼当中也包含许多不同的品种，其中捕捞量最大的是条纹金枪鱼，在金枪鱼罐头、寿司和刺身当中都很常见，但对这种鱼的捕捞作业是可持续的。而蓝鳍金枪鱼则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种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遭到严重的过度捕捞，需要采取大规模措施加以保护，才能恢复种群数量。但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往往是鱼少船多。 贝瑞吉指出，过度捕捞的主要原因是渔业管理措施不当，相关政策的实施和监管不力。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管理缺位的背后，更是折射出政治动荡、贫困和饥饿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In the US, 75% of the stocks. 十年前，美国鱼类的可持续捕捞量占到总捕捞量的 50%， 如今这一数字已经提升到 75%。 通过这个例子就能证明，适当的管理措施能够起到作用。政府下决心实施渔业管理政策，并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就能够防止竭泽而渔。而管理不当，不但会造成过度捕捞，还会让不受控制的非法捕捞钻了空子。粮农组织在多年的监测中发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捕捞状况正在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的过度捕捞现象则日趋恶化。许多缺乏造成适当渔业管理措施的地区，都存在着政治动荡或其他形式的冲突，以及贫困和饥饿等挑战。人们忙于处理这些更加棘手的危机，无暇顾及保护渔业资源的问题。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异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就将威胁到未来的食品安全。 贝瑞吉表示，随着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人类对于改善饮食，尤其是摄取动物蛋白质的需求不断增加，鱼类和水产品的消耗量也因此逐年递增。对鱼类和水产品进行养殖，能够增加供应，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捕捞问题。 在60年代，全球每人每年大约消耗9公斤鱼类，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公斤，翻了两倍还多。养殖业为不断增加的动物蛋白质需求提供了全新的供应来源。由于需求不断增长，技术不断改进，在过去50年间，养殖业始终是食品生产领域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养殖业让人们能够在不增加自然资源负担的情况下，消耗更多的鱼类产品，改善饮食结构，但它并不能解决过度捕捞问题。与此同时，养殖业本身也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留下生态足迹。养殖过程中投放用于控制疾病的抗生素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了给每一个人提供富有营养的食物，我们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标准答案。 尽管过度捕捞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但贝瑞吉表示，每一个普通消费者都能够通过负责任的购买选择，为应对过度捕捞做出自己的贡献。 There's a lot of information already available out there. 目前消费者所能够获知的信息已经相当丰富。在超市购买鱼类和水产品的时候，只要看一下标签，就能了解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鱼类的品种、产地、运输路线等等，能够帮助消费者判断手中的产品是否源自可持续捕捞。当然，还有许多信息是标签上所没有体现的，还有许多信息是目前还无法确切获知的。针对这一问题，粮农组织正在与私营部门开展积极合作，开发鱼类和水产品的可追溯标准， 通过一个标准化体系要求生产者对重要信息做出明确的标识，让消费者能够买得放心。 Therefore, more trust from the consumer.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刚才是对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的报道。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请大家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及时获取外语广播每天推送的最新节目资讯和我们各种丰富的线下活动。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